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跟大家安排了和爱情相关的内容。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圣洁的事物之一，爱情当中的人们总是尝试着用各种承诺去取悦对方，有些承诺出于口中，有些承诺落在纸上，这些可视为爱情信物的承诺到底能否守住对爱情的信仰？坠入爱河当中的痴男怨女的承诺可信吗？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您安排首都法官热线，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爱情当中的承诺真的靠谱吗？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燕山法庭的贺明星法官。贺法官您好。 你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说说爱情当中的承诺到底是不是靠谱哈、啊、因为两个人处在恋爱当中的时候啊，容易做出一些承诺，而且啊为了体现自己是多么的真诚啊，为了体现自己对对方有多么深的感情，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对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写下一些书面的一些文字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却恰恰因为一些这样的承诺引发了一些纠纷，尤其是在两个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分道扬镳以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讲爱情当中的各种不同的承诺而引发的一些纠纷啊。有些事情啊也让我们唏嘘不已。那么您今天跟大家所讲的第一个承诺是什么承诺呢？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承诺呀，是在谈恋爱的时候缔结的一个结婚保证书。 什么叫结婚保证书啊？ 就是我们要说，就是说一下，就是这个保证书，就是在结婚之前，就说您一定要跟我结婚，否则就怎么怎么样。 不结婚就怎么怎么样， 对， 是吧？好，那咱们就先说说吧，这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怎么就写了这么一份这个结婚保证书？ 男主人叫王鹏，然后这个姑娘呢叫孟佳，他们本来是。 那咱们直接就说男方女方吧，这样的话大家能听得更明白一些，好吧？ 行。这个男方叫王鹏，女方是孟佳。他们俩开始是普通朋友，然后16年5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王鹏因为做生意需要跟孟佳借了10万块钱、然后也出具了一个借条，载明就是16年年底的时候还清。 那他们两个人这个时候已经是处于恋爱的阶段了，是吗？ 还没有，他们那会儿还是普通朋友。对对对，然后就是借完钱之后呢，然后双方就因为这个借款呀，然后平时一些出去玩什么的，就加深了那个感情，然后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这才对，然后开始同居。对，然后确立恋爱关系以后呢， 但是因为双方性格不合，就会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一些争吵，就有一段时间这个孟佳呀就没有理这个王鹏。 嗯， 对，王鹏就非常着急啊，也挺喜欢这姑娘的，对吧？ 嗯， 然后就后面就重归于好，就是这个王鹏啊，就为了防止这个孟佳移情别恋， 嗯， 就要求这个孟佳写下这个结婚保证书。 哦，男的让女的写结婚保证书。 对对对 对。 而不是男的欠女的钱，男的写结婚保证书。 啊，这个保证书的内容就是，如果孟佳以后不跟王鹏结婚， 嗯， 婚礼不能如期举行的话， 嗯， 这王鹏给孟佳借的这10万块钱就不再归还了。 嗯，哦， 对，是这个意思。 哦，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孟佳也写了，嗯，是吧？ 对，孟佳就 写了 ，他 也在那保证书上签了字了， 对，都签了字了。 嗯嗯，后来呢？ 根据后面，因为还是性格不合是个大的问题，所以最后呢，孟佳也提出了跟王鹏分手。王鹏就表示说，那分手也行，但当时保证书所借的那10万块钱我就不再还了。 嗯，因为你看你保证书上写着我要跟你结婚。 对对对。 啊，但是现在没结婚，那不好意思，10万块钱我就不还了，你当时也白纸黑字写清楚了。 对。 那这个女方什么意见呢？ 那女方说，你这10万块钱是真实的借的我的钱，那为什么不还呢？ 嗯， 所以啊，孟佳就一气之下就将王鹏诉至了法院， 嗯， 要求王鹏偿还这10万块钱。 哦，那实际上这个案子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 对，其实他的实际案由是民间借贷。 嗯嗯，那作为男方来讲，那肯定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会出示这么一份保证书的，说你看我之所以不还，是因为女方有这么一个承诺，这个保证书是不是有效的，成为了咱们这个案件所审理的焦点。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案子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保证书呀，是未缔结婚姻关系这么一个爱情的合同。 嗯， 它其实并非合同法意义上的一个合同或者契约，只能说是一种道德承诺。 哦， 对，因为我们合同法第二条就规定了，就是这个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一个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它适用的是一个财产的纠纷，像婚姻啊， 嗯， 收养继承这种人身者关系的时候是不适用于合同法这种，就是说我买你卖， 嗯， 然后我借您钱， 嗯， 你还这种。 嗯， 对，它跟这种不一样，涉及人身的。因为婚姻法第二条确立了婚姻自由这个原则，然后第三条也说不能任何人或者任何情况不能干涉婚姻的自由， 嗯，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哦， 对吧？他这种保证书就是强迫了这个孟佳一定要嫁给这个王鹏，所以这种呢就限制了这个孟佳的一个婚姻自由。 嗯， 所以这属于一种无效的约定，所以这个婚姻保证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哦， 对，所以即使一方反悔了，拒绝结婚，或者最后因为其他原因没有结婚， 嗯， 只能在道德上对这一方进行谴责，而没有办法以这个保证书要求对方按照约定进行赔偿或者进行一定的补偿， 嗯， 就不构成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 嗯，明白。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这样一个借款， 嗯， 如果说比如说别的案件当中没有借款， 嗯， 但是双方也签了这么保证书，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不跟你结婚的话， 嗯， 啊，我就要支付你多少多少钱的这种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 啊，这些其实也是不能成立的。 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嗯， 对对，这只是你们双方的对自己，比如说爱情的一个，就觉得我是对对方更真诚。 嗯， 就像说，你看我都做出了这种那么对于钱物上的一个承诺。 嗯， 但其实它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 啊，哦，没错。 对， 对， 对， 就感情啊，还是不能够通过金钱来衡量的，是吧？ 对对。 这份爱情值多少钱啊？你得赔我多少钱？ 对 对， 对。 啊，这个呢，其实是有悖于我们这个通常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一些约束的哈。 对。 嗯，好的。那这起案件等于说男方呢，非但得还那10万块钱，女朋友呢也跑。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您所讲的第二个保证书又是什么呢？ 我今天所讲的第二个保证书也是属于这个类似于民间借贷的一个属于爱情欠条。 嗯嗯， 对，这么一个，就是男方呀叫孙军，女方叫刘丽，他俩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一见倾心了吧，然后就很快就在一起了。 就是在一起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5年之后吧，这个双方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多，就觉得不适合在一起，也不适合结婚，所以呢，这个男方孙军啊，就提出了这个分手。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哎，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觉得这个刘丽啊是他的初恋，然后也将他的处女之身献给了自己，就为了补偿这个刘丽，在分手前啊就立下了一份字据。 那男的主动立的是吗？ 对，男的主动立的，说我要赔偿你多少多少钱，就承诺在3年时间里面给付这个女方刘丽100万的青春损失费。 100万？ 对对对，100万。说到对，三年嘛，3年的年底前付清。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承诺虽好，但是最后对不兑现才是比较重要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但是呢，到这个16年年底啊，这个孙军也是一分钱没给，刘丽也一分钱没收到，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刘丽就将孙军告上了法庭，就是请求法院判决这个孙军给付他青春损失费100万，还要支付这个就是这段时间这个100万产生的利息。 嚯！那也钱也不少呢。 对，就是这。 那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男方对于这笔钱应不应该给，因为已经过去了3年嘛，可能当时的这种心态啊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对。 男方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呢？ 男方这边就说，就是啊，当时分手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不起您，然后就是承诺这个也觉得您跟了我这么多年也不容易。然后就说跟就是给您这个分手费，但是呢，这个分手费啊，也就是你无法衡量你到底有多少损失。你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该给你买的都买了，最后我也没有钱，我也给不了您这钱，所以就不同意支付所谓的青春损失费。 男方是不同意给的， 对对，不同意给。 那在这个条当中哈，到底男方是不是承认是他主动自愿来写的呢？还是男方说这个是在女方的逼迫之下写的？ 这个男方是主动写的 啊，这点他是还是承认的。 对他承认是他主动写的。 那么当初这100万他有没有说自己当初怎么想的呢？就写了这么大一数。 他可能一个是觉得就是他可能当时能支付嘛，毕竟3年的时间100万。对，第二个就是他可能觉得人家也是一个第一次谈恋爱初恋嘛，也觉得应该补偿人家。对对，是这样一个考量可能当时。 对，但是随着这个时光的流逝哈，人的这个心态会有变化。 对，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当初的那种最开始分手的那种伤心啊、心痛啊，包括惋惜啊，这样一种感情可能3年之后啊就会不一样了。这种感情上的东西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更加详细的讨论哈。 对对， 我们单就法律上来跟大家说，到底这种所谓的什么青春补偿费也好，分手费也好啊，这么一个条啊，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男方应不应该给啊，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其实就像我说的，这个所谓的爱情欠条、分手费、青春损失费的，都是对一个就是可能不管是对男方也好，对女方也好，是所谓的一种补偿。但是呢，这在我国的这种法律体系中啊，很难找到一种权利或者权益与之相对应。就意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没有法律依据。对，它其实就跟这刚刚开始的那第一个案例当中的那个结婚保证书一样，它没有这个效力，所以我们法院一般来说也是不会予以支持的。对，它没有法定依据，就是如果达成了这个协议啊，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内容上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当时的内心也是非常复杂的， 是 一个是对对方的一个抚慰，还有可能就是包括以前共同花费的一个补偿，或者觉得他跟我分手以后他这个生活上有困难，对他未来生活的一个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要赔偿这个分手费、青春损失费的。对于这种借条呢，法院这边我们也是觉得，如果您到时候分手确实遇到这种问题，就尽量在分手的时候就将这种财务啊，然后这个钱数就尽量就结清，不要出现这种欠条。如果实在不得已，比如说一方暂时缺乏这个支付能力，要可能就非得要出现这个欠条，说给我一定的时间，就像分期付款一样。对，也是要把这个意思写得清楚明白，不能就直接说我要给你分手费100万。这种情况就什么东西，就这一项给多少钱，那一项给多少钱，就是把这个项目中的金额一一列明， 然后在这个欠条写完以后，另一方也及时去催促对方去把这个钱给给付到位。 嗯。 对，这样的保证自己这方的权利吧。 那女方会说呀，说你是自愿写的呀，是吧，我也没逼你啊，你自己愿意这么写的。而且意思自治啊，就是说这个法律也并没有明文禁止说我不能这么写。为什么就这个就无效呢？ 首先意思是说，首先我国法律没有这个规定，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法律依据这件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没有达到就是我们法律上意义上的这个夫妻关系，他没有就是他们这中间的这个来就是金钱来往或者是这种关系的话，不会受到法律的一个保护，对，然后也不涉及到平时我们说的什么合同买卖的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交易，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可以保护他的一个法律上面的东西。 对， 你所以就希望那个当事人自己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尽量来维护自己方的利益。 还有就是呢，现在有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比如有的人知道说这种如果我明确写出这什么青春补偿费啊，分手费啊，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对， 那么他会用一种写成借款啊，表面上看是民间借贷啊，这样一种方式来掩盖他真实的分手费或者是青春补偿费的真实的目的。那么最后呢，只是有一个欠条，然后于是一方拿着欠条说，你看对方欠了我100万，他不给啊，这100万你要付啊。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审理一些民间借贷纠纷的时候也会碰到哈，因为表面上看是民间借贷，实际上是别的。那这时候咱们法官在审查这类案件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详细的来看一下到底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钱款的给付呢？ 这个首先会分两个方面。第一，首先是探讨双方在发生这个借条的时候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看是普通朋友关系还是根本不认识还是一个情侣关系。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欠条的出具如果是男女双方在厅上都承认还同意给付的，那可能法院会走这个调解，然后就说啊，你是一次性给付，你既然承认给对吧，你是一次性给付还是说现在从现在开始分期付款，然后支付给另一方。然后第三种就是如果一方不承认，对另一方的话我们就要看双方的证据来支持，如果他确实是说这是什么青春损失费啊分手费什么的，又把它写成了一个借条，我们就会去看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实际发生了。如果没有实际发生，法院也很难支持这样的一个欠条，因为你光有欠条也无法支持你实际上享用了这个债权。 对呀、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付款呢？ 对， 有没有钱款给付呢？ 对， 是吧？ 对，现金啊银行转账，像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不管是所谓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还是银行转账或者现金支付，它总会有一个渠道是可以留下这个痕迹的。 是的， 对对对，就可以让我们去查，就是一定会去核实这个借款是否实际发生。 那么这个我们讲的是第二个方面，涉及到这种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今天所说的第三类的爱情承诺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爱情承诺啊，就是这个忠诚协议。刚才我们都还讲男女朋友关系，这个我们就讲夫妻之间，就结婚以后双方所缔结的这个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那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个案子哈。 对，这个案子就是差不多这个男方吧，差不多40多岁，叫贾冰，与前妻离婚以后啊，这个是与通过征婚与同为离异的这个白方，就是这个女方，然后相识，然后经过短暂的接触，因为住的比较近嘛，然后双方接触的就会比较快，然后比较多，然后感觉挺好的，然后就登记结婚了。对，所以因为双方都是再婚，所以呢就是双方也会有各自的婚前财产，然后就对这个进行了一个协商，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夫妻忠诚协议书。对，这个协议 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这个协议书就双方约定夫妻婚后啊应该互敬互爱，就是对各自的家庭然后子女配偶都要尽到这个责任感， 然后就进到这个道德观，就特别强调了这个违约的责任。 嗯， 就是比如说如果一方啊在结婚期间由于道德品质问题背叛了另一方，这种比如说婚外情啊出轨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就需要赔偿对方这个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30万。 哦， 对，这就是他们合同的这个内容。 嗯嗯， 对对， 这个就是一种忠诚协议是吧？ 对，这个叫 忠 忠诚 于对方哈。 对对对。 后来出了什么事儿了呢？ 嗯，别说这个，到后头确实就出事儿了。 啊， 这个男方呀，就是发生了一些违背道德，所谓违背道德的事，就是这个女方就是在结婚以后，嗯，或者在这个协议签订不久，就从朋友那儿听说这个男方贾冰就是与异性有染。 嗯， 对，有一天呢，白方就将这个贾冰和另一女性捉奸在床。 啊，真的捉奸在床啊？ 对对对对。 哦，那 就导致 那证据确凿啊。 对，证据确凿，这个婚姻关系就破裂了，所谓的。 哦， 然后这个女方就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嗯， 并向法院出示这个婚姻忠诚协议，要求男方支付这个违约金30万元。 嗯，按照这个协议上的约定来支付是吧？ 对对对。 嗯，男方应该不愿意吧？我觉得男方应该不会愿意的。 对对对。 男方怎么说呢？ 男方就说啊，这只是我当时对吧，维护我们婚姻关系的一个就是一个证明吧。 嗯， 这种违约责任也应该不存在。然后他就不愿意支付，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就是找各种理由我不给钱呗。 对， 是吧？ 对对对。 嗯，哎， 对， 因为 离婚他也同意 啊，离婚同意。 对，这个钱就不同意支付。 嗯，因为我们知道在咱们国家婚姻法当中啊，这个夫妻有这个相互忠实的这样的义务。是吧？ 对对， 啊，这婚姻法当中明确的规定了。那么再写这么一个相互忠诚的协议，这个协议又是不是有效呢？因为这个貌似我们听起来是不违背法律上的规定的，不和法律上规定相悖的。那么， 嗯， 这个协议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它的效力？ 嗯，就像我刚才说，就是前面所谓的这分手费啊，然后这个欠条什么的，他因为是同居关系，他这个不属于夫妻关系， 嗯， 不受法律保护。 哦， 所以这个夫妻关系以后他是受我国婚姻法保护的。 嗯， 所以他们婚姻法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 嗯， 就要求这个忠诚协议呢对于夫妻间的话是有效的。 哦， 对，这个是有效的。就如果他违反了这个忠诚协议， 嗯， 在不违反就是比如说公序良俗或者这个大的法律的一个条件下，他这个忠诚协议法律上是支持的。对， 那对于这个忠诚协议确定的钱款呢？ 嗯， 因为30万也不少啊。 嗯， 法院是会酌情一个数呢，还是按照他们相互的这样一个意思自治的原则来认可他们双方确定了这个数？ 嗯，一般是如果这是双方自愿订立的话，一般会以这个数为准。 嗯， 然后再看， 哦， 就是看一下男，就是另一方，就是立下字据这一方，违约这一方的这个经济能力。对，然后这个案子呢，就是因为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也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 嗯， 所以是有效的嘛，受法律保护。 嗯， 所以最后这个法院啊，是判决了这个贾冰赔偿白方25万元。对，他有一个酌情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嗯嗯， 但还是以双方这个真实意思的表示，因为双方毕竟是自愿签订的。 那这个就明显能看出来，已经结了婚的， 嗯， 和正在恋爱当中的，或者说呢是处于同居关系的，这种不一样了。 对对对。 是吧？哎，那是不是只要结了婚，那像什么青春补偿费啊，什么分手费啊， 嗯， 也能够获得法院支持呢？ 如果是结婚以后，这个钱数就是在他们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话， 嗯， 然后如果也有证据支持，就像我说的，就是你一定要列明，就是每一项，你不能笼统的是给一个所谓的侵权损失费， 嗯， 在法律上也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个忠实义务， 嗯， 因为你毕竟发生婚外情是对另一方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损害， 嗯， 对，然后也违背了所谓的这个忠实义务，但你像分手，这种是一个，比如说大家就和平分手这种。分手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涉及到对双方的这个法定义务。 嗯， 这种可能也是需要对相对 具体的案情来进行考量的，就不一定、 哦、 一定会说它有效或者无效了。这个时候，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它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是吧？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讲了这个三个方面不同的这样的承诺。 嗯、 那既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那也有两个人处在恋爱当中的哈。 嗯、 那么这些承诺有无效的，也有有效的。那么您觉得哈，我们通过这些承诺，对于我们很多向往着爱情的朋友，或者说正处在恋爱当中的朋友啊，说不定啊头脑一热也好，或者说本着对对方负责的态度也好啊，真的会写出一些什么承诺来哈、啊、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承诺，大的原则是什么啊，您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所谓的这个原则呀，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吧。第一个就是你订立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管是保证书也好还是什么就是协议也好，当时首先一定要是双方自愿签订的、 嗯、 首先这个大的前提保证、 嗯、 如果双方自愿签订，那至少他最后的时候他可能承认这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受胁迫的、 哦、嗯，对 对，因为受胁迫写的话那肯定是肯定认为无效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然后第二个就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你要列明每项，不能直接是一个所谓的侵吞损失费或者分手费。 嗯，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他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嗯， 比如说他平均的收入可能也就是每一年年均十万。 嗯， 您非得要他赔个100万、1000万 啊、 哦，那也不太现实。 啊、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法官也会去酌情考量他的这个真实的经济状况。然后第四个呢，也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不管是分手也好，还是说为了维系这个双方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也好，我觉得重点是双方对对方是一种真正的爱情。 对 对, 对，这种就是钱财上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非得要走到这一步，一定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权利，就是您应该列明的东西都要列明，就是计算清楚。但是呢，所谓的这种钱财还是爱情之上吧， 嗯、 我觉得。 嗯， 对， 对 对对， 就是爱情感情不能够通过钱财来进行衡量。如果说一旦到那一步了，说比如分手了，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我觉得这样的感情似乎也是不足以让我们太值得去珍惜的。当然这个可能不同人不同的看法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从法律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燕山法庭的贺明星法官，谢谢贺法官。 谢谢、谢谢大家。 好，贺法官再会。 好，再见。 你怎么长翅膀飞了，抓不住飞早跑，半空中难停靠，被长夜困扰。 讲完了爱情承诺，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也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也是在春节之前今晚拍案为您安排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了。春节期间今晚拍案这个时间段将为大家安排春节特别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春节七天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就是大年初七，今晚拍案节目将恢复播出，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收听。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